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4集。 喂， 小修抱着肩膀不满地说， 是你邀请我来的，至少你得对我客气点吧。我要不我就 啊，你就怎样， 我就要求加薪。 该死，连句嘴都不敢顶，真窝囊。离得鼻子里喷冷气，小修被莫名其妙越来越强大的气场压迫到，很恼火地抓抓头。 有客人来了，我烤串去了。 说着愤愤走向他的烧烤架。 喂喂喂，你怎么会来我家的？ 如果某人的爪子不是被按住，早就扯住小修问个究竟了。是我让他来的，你的屋子出事的当晚，我就发了个信息给小修，让他照一下你的家人。 你哪来的手机发信息？ 用法术沟通啊，笨蛋。离伸手掂起了一根烤串，从左到右在嘴巴里面过了一遍，出来时只剩下闪亮的铁签一根了。原来爬行动物的思维也有缜密的一面，可是这是否说明家人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了？橙子的心头隐隐不安起来，可是看了一眼梨，再看了一眼小修，两只神兽，镇宅辟邪绰绰有余了吧。忽然瞥见娘亲走了过来，赶紧从梨手中抽出自己的手。 娘亲。 橙子跑到娘亲身边。 这阵子生意怎么样呀？ 生意越来越好了，现在是中午，游客不多，也有几桌呀，到了傍晚时啊，全场爆满，坐不下的都坐在台阶上吃啊。 橙子就知道家里来了一只貔貅，自然是招财进宝，生意不兴隆的话可就没道理了。他眉开眼笑地对娘亲说， 那还不是小修的功劳呀，娘亲你可要对他好些呀。 娘亲同意地点了点头。 那是自然了，这里的女客哪个不是冲着我们小修来的。不过 什么？ 小修如果没有那个坏毛病就更好了。 什么坏毛病啊？ 不会是偷吃销售款吧？ 咬人 啊。 娘亲撸起袖子，将胳膊上一个淤紫的牙痕展示给他看。 看呐，趁人不注意扑上来就咬一口。 啊， 哎，动物就是动物，不过被貔貅咬到会不会招来财运啊？应不应该烧支香给小秀谢他刺咬？看着完美的牙痕，真不愧是招财神兽咬的，红里透着紫啊，紫里透着黑，黑不溜秋粉不拉几，蓝娃娃也透呀透着那个美啊。 娘亲，我发现他咬的是你的左手。哎， 左手怎么了？ 你不都是用左手收钱吗？ 这孩子说什么胡话。 娘亲一头雾水，然而橙子已经跑开了，完全没有听到娘亲后面的一句话。 他还咬你爹爹小腿了，然后跑去刷牙。 橙子欢快地奔向小修，高声叫道， 小修来咬我吧，左边右边各一口。 一阵疾风掠过，他仿佛被卷了起来，等回过神来，人已经被挟持到了凉棚下，丢在椅子上，怔怔地看着椅坐在旁边拿一根铁签磨牙的梨。是他干的吗？那小旋风也是他搞的吗？这家伙居然敢对自己用小法术，太嚣张了。小修却一摇三晃地走了过来，挨着梨坐下，全然不顾梨狠狠的目光，抚在他耳边笑笑的低语， 反正迟早都免不了这一口。 梨抿了嘴，低眉半晌，忽然别扭地把脸转向大海，闷声回答， 快去咬，咬重些。 你让我咬的啊，不带急眼的啊，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 不必。 橙子愣了，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啊？却听黎悠悠地解释了一下，让貔貅打个印记，辟邪护身。橙子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小修要咬他家人呢，原来是盖印章啊。小修已经咧嘴一笑，挪到橙子身边，摸着下巴，貌似纠结地嘟囔道， 哎呀，咬哪好呢？ 透着一些贪念的目光，却毫不犹豫地停在橙子嘴巴上。橙子一阵脸热心跳， 盖个章而已，不必这么麻辣吧。 对面传来黎阴森森的一句，少啰嗦，就咬。黎的目光转向了他，在他身上游移着。橙子顿觉一阵轻松，他的目光看到哪儿，那儿的皮肤就一阵发麻。半晌，下定决心一般，不耐烦地说，咬胳膊好了。小秋的眼光不情愿地在橙子嘴巴上面留恋了一下，无奈顶不住黎的淫威，只得拉过橙子的一只胳膊，手指抚了一下他胳膊肘上方，笑笑看一眼别着脸的黎，歪头嘴巴贴近，轻轻含住一小片肌肤。橙子脸疼得涨红了，忽然受不了这种肉麻触感，想把胳膊抽回来。 别动啊。 小秋的唇微微离开，暧昧地说， 有了这个印记，那就表示你是我的人了。 黎闻言转过头来吼道， 要咬就咬快些，磨蹭什么。 咔嚓，条件反射一般，小修一口啃了下去。惨叫顿起，厨房里正在忙活的娘亲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是祸躲不过，小修再咬他家女儿了。橙子抽回手，眼泪汪汪的，拼命朝那个淤紫的牙痕上吹气。被貔貅咬是很幸运的，可是真的好痛好痛啊。小修半眯了眼，意犹未尽舔了一下唇角，满意的听到对面传来噼啪一声青筋爆裂声。 是你让我咬的啊。 小修再次强调，他是被迫的，无奈的，非自愿的。可是老天知道，他连咬了两只老胳膊老腿，幼小的心灵遭受到了多大摧残。今天总算是咬到一个还算鲜嫩的，也算安抚了一下自家可怜的小牙口。他美滋滋站起来，抬脚闪人。 我是凌空无言，也是剧中的麒麟，别忘了订阅评论点赞鼓励我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